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在1995年的时候，歌手庾澄庆发行了自己的专辑《哈林夜总会》，其中呢有一些歌曲推出之后立刻受到歌迷的喜爱，比如说《热情的沙漠》，是吧？后来呢，庾澄庆呢自己也很想把这个系列呢继续做下去，但是因为呢素材不够，很尴尬哈，所以说呢一直没有把它进行下去这个事情。那么一直到2008年哈，他呢才延续这个概念推出了《哈林夜总会2 Ladies Night》淑女之夜，那我们呢就把它简称为 Ladies Night。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呢，他是一共收录了12首女歌手的作品，并且呢通过自己的独特的改编重新进行了一个演绎。那么今天我们的经典唱片秀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就是庾澄庆的这一张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2 Ladies Night》。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一起来聊一聊这张专辑当中各位最喜欢的是哪一首歌曲。如果说呢有朋友没有听过这张专辑的话，没关系，也可以聊一聊庾澄庆在最近《中国好声音》当中的表现，各位觉得如何呢？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有第一首歌曲啊，叫做爱你的只有一个我。如果说呢我们只是听到这个名字，那么这首歌呢可能算是整张专辑当中最让人感到陌生的作品，甚至呢可能会有人把它当作新歌。但其实呢这首歌的原唱几乎是专辑当中原唱当中最老的。歌曲的原唱呢是活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歌手萧丽珠。萧丽珠呢是怎么说呢，70年代初啊，这个她的一个独特特点呢，就是在很多这个明星啊都是穿的这个很艳丽的彩妆，还有就带这种镶着亮片的舞台服的时候，萧丽珠呢一直都是一袭轻便可爱的吊带裤出名，所以说呢这是她的一个特色。那么在1980年的时候呢，萧丽珠推出了一首歌曲叫做《迎着风的女孩》，后来呢成为了她的代表作之一。那么这首歌呢还有一个非正式的名字，就叫《爱你的只有一个我》。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庾澄庆翻唱这首歌的。那么萧丽珠呢也正是这首歌的一个原唱，所以说呢相信对这位歌手和这首曲子有印象的朋友的话可能会听得出来。一起来分享庾澄庆版本的《爱你的只有一个我》。 只有一个我。 写出你一心的消息瞒不住。 爱你的只有一个我，来自庾澄庆的翻唱。那么在这张翻唱专辑当中的庾澄庆收录歌曲的范围呢也是非常的广泛，有20世纪80年代左右的，也有当时的热度非常高的，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一首《遇见》，是吧，大家这个大家是再熟悉不过了哈，原唱是孙燕姿，最早呢发行在2003年，先是呢收录在他的个人专辑《The Moment》关键时刻中，后来呢又被当作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虽然说到2008年呢已经间隔了5年的时间，但是呢这首歌在那一年二次又走红了，因为在2008年3月的时候呢，孙燕姿在第二届亚洲电影大奖赛的大奖的颁奖典礼上自弹自唱了这首歌曲，从而呢让这首歌再度成为了一次热门歌曲。一起来分享庾澄庆版本的遇见。 听见冬天的离开，我在某年某月醒过来，我想我等我期待，未来却不能因此安排，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我听见风来自地界和人海，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阴天傍晚车窗外，未来有一个人在等待，向左向右向前看，爱要拐几个弯才来，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我等的人。 遇见来自庾澄庆的版本，南福尔摩斯说这很音乐老顽童，这就是他的风格。好梦也说，庾澄庆的歌总给我这么一个感觉，不管你们带不带我玩，反正我要自己玩自己的，而且呢还玩得特别投入，完全不管外面发生了什么。夜宵的战争说，哇，这确实需要战争哈。这张专辑呢也是哈林出道22周年之作，他最初签约的唱片公司呢就是福茂，后来签过别的，但是呢08年的时候又回到了福茂，这是回归老东家之后的第一张专辑，所以说把发行日期定在了22年前第一张专辑发行的那一天。哇，这个点还真的是被我们的听众挖掘出来了哈，很有意义。那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三首歌名呢是一个数字，叫做808。这首歌呢原唱呢是郑秀文。其实呢庾澄庆是一直希望有机会跟郑秀文合作一把，因为呢在他看来郑秀文是一个很敢作敢为的这样一个歌手，在工作方面呢非常大胆，那什么样的造型什么样的表演是吧，他都敢尝试。那么这样的人呢很容易激发这样合作者的潜能是吧，跟这样的人合作，你会觉得没有任何框架跟束缚，就觉得怎么样都可以。那么这就是庾澄庆渴望和他合作的原因。但是， 遗憾的是这个庾澄庆判了这么多年，除了在一次演出当中跟郑秀文有同台机会之外呢，并没有过正式的合作。好吧，估计他也是只能通过这样翻唱别人的歌来让自己爽一把了。好吧，808来自庾澄庆的版本。 浪漫的夜，特别渴望有你陪在我身旁，我心似海浪，想唱什么都好，爱不会说谎，就算听不见 点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好歌会说话，继续直播陪伴各位，我是英超。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分享的是庾澄庆在2008年推出的一张翻唱专辑《哈林夜总会2 Ladies Night》。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来互动。刚才呢我们分享的是庾澄庆翻唱的郑秀文的808。那么刚才呢我也是摆了一下哈，808呢是啥意思呢？它是最经典的一款古籍，从80年代至今呢仍然是流行音乐的最爱用的一个古典，所以说经典的呢就一直被大家这个铭记嘛，就像23永远都是这个非常经典的一个数字一样哈。庾澄庆呢曾经不止一次在中国好声音的节目当中担任导师了，那么进入到淘汰赛环节之后呢，他帮助学员改编很多好听的歌，但其实呢并不是每一首都是全新的改编，因为有些歌呢他早在自己的翻唱专辑当中就唱过了，是吧？谁让他年龄都比较大呢，是吧？经历的多哈。比如说2015年的时候，在中国好声音第四季的舞台上，他的学员赵大格和段新瑞一块唱了一首亲密爱人啊。这首歌呢原唱是梅艳芳，收在91年的专辑亲密爱人同名专辑之中。不过呢在2008年的时候，哈林呢就改编过这首歌曲，并且收在了他的 Ladies Night 当中。赵大格和段新瑞的版本呢和梅艳芳的原版相比，在节奏和风格上有着很大的一个变化，但是呢如果把这个版本跟庾澄庆的相比呢，其实变化就不太多了，因为殊途同归嘛。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来分享庾澄庆改编的亲密爱人。 今夜还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要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到路上有你，我并不寂寞，你对我那么的好，这次真的不同。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 亲密爱人来自庾澄庆的版本。牧羊人说听了几首下来呢，发现其中有很多歌都是他在综艺节目当中让学员们再次演绎过的。遇见星星堆满天，这就好像最近几年都在电视当中听过耶。赤子也说，虽然说我也觉得他是华语歌坛当中翻唱方面的绝顶高手，但是这一次很多歌的翻唱

庾澄庆的版本在编曲上比王菲的原版的复杂了不少，尤其是在副歌部分被他呢改编成了狂野然后热情的这样的摇滚风格，一起来试试看。完全不一样风格的感觉的我愿意来自庾澄庆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分享的这首翻唱歌曲依然非常有名，那就是勇气。没错，就是梁静茹给的勇气。那么这首歌呢，是当初光良为梁静茹量身打造的一首疗伤系的情歌。那么在录音的时候呢，光良呢也是一段一段指导着梁静茹完成演唱啊，不要急，这个地方要这样处理，慢慢来。不过呢，到庾澄庆这儿呢，他就大刀阔斧地把歌曲改成了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呢他的套路的流行风格，而且呢还有这样我们都很熟悉的强劲而快节奏的这样的编曲，所以说呢，直接这首《勇气》呢在庾澄庆的手里呢就完全换了一个版本，完全成为了另外一首歌曲。所以说呢，相信各位对原版《勇气》还是印象很深的，但是呢，不知道庾澄庆这个版本的《勇气》，各位能不能接受呢？ 决定别

那是在2011年的事儿。当时呢，他推出了一张专辑，叫做《重译》，翻译的译，里面呢收录了很多他自己很喜欢的歌曲。不过呢，这首《心动》的原唱也不是他，而是林小培。在1999年的时候呢，这首歌作为电影《心动》的插曲发行，后来呢被很多歌手翻唱过。那么，庾澄庆也心动了一把，一起来分享他的版本吧。 久没见你，以为你在哪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陪伴着我的呼吸。有多远的距离，以为闻不到你气息，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回头就看到你。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你。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过去让它过去，来不及从头喜欢。白云缠绕着蓝天，啊，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拥抱的权利，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 心动来自庾澄庆的翻唱版本。 CC 说听了他的心动感觉很意外啊，本以为他会把这首歌改得非常颠覆，像他以往那样加上摇滚啊、流行啊、甚至电音啊之类，但是没想到整首下来还是感觉很轻快的。不过呢，我觉得这首歌轻轻的、柔柔的挺适合，如果说节奏太强了，那就是心里小鹿乱撞，就不是心动了。今天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庾澄庆翻唱的，叫《叶子》，原唱的是阿桑，不是羽泉的那个版本。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蔷薇之恋》的主题曲，大概是05年左右，庾澄庆呢第一次听到这歌，觉得不错，一直想找机会来唱一下。但是呢，每一次去 KTV 呢，他又不太敢唱这首歌曲，因为他女生的歌嘛，高音呢真的唱不来啊，低音呢又下不去。后来就琢磨，哎呀，拉倒吧，重新自己搞一个适合自己的伴奏，那唱起来多开心呢。 飞翔的翅膀是落在天上的叶子，天堂原来应该不是妄想，只是我早已经遗忘当初怎么开始飞翔。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爱情原来的开始是陪伴，但我也渐渐的遗忘当时是怎样有人陪伴。